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、市环保局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、北京电台联合主办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。全新的1月18号周四的晚上，欢迎来到爱得更久点。今天第一首歌我们不听《放你在心里》，我们听《简单爱》。很多人都说自己的青春里有一首周杰伦的歌曲，所以今天会有很多人在凌晨等着他的那首新歌。我觉得那首新歌你肯定能听了一天了，不如我们回到曾经最爱他那年简单爱的时光里吧。 说不上为什么

是懂你爱的越心痛，你就别再安慰我想太多，我不是一个傻瓜，懂得你体贴背后的复杂，不够成熟 让懂你的人爱你，也选择懂你的人和他说出你的心声，否则的话说再多对方都觉得你是在吐槽在抱怨，没有任何的共鸣感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今天晚上各位想点歌的话呢，也依然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，韩非子的韩，巧克力的力。很多朋友考完试了，有的呢在等待成绩。这位叫做 Christina16269 的朋友，不知道现在点播这首歌曲对于成绩真的会有什么影响吗？他说，丽，考试快出成绩啦，我想给自己点播一首小幸运，祝自己顺利进入面试，是吗？进面，好吧，但愿爱得更久点有这样的魔力。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认真呼唤我姓名。爱上你的时候还不懂感情，离别了才觉得刻骨铭心，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

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定格在周四晚上的北京音乐广播《爱的更久点》当中，继续来传递各位想听到的歌声，还有你们自己的心声，放大它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来自迷惑的天平，很想听到的，也是因为一部电影，很多朋友都很爱的歌曲，大概加上那个画面，或者是过往的经历，会很有感触吧。 别堆砌怀念，让剧情变得狗血。深爱了多年，又何必毁了经典？都已成年，不拖不欠。浪费时间是我情愿，像谢幕的演员，眼看着灯光熄灭，来不及再 这首歌叫做体面，自古就提倡好合好散，但是谁都不是感情的情绪拿捏高手，往往会在尾声的时候姿态极不优美，要不就是因为歇斯底里把自己最糟糕的一面展现给对方，要么就是看清了对方同样也是不成熟的一个人。所以体面多么重要，我们也渴望着自己能成为那个敢爱也敢散的人。

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。 感冒了不可轻视，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、发热、流鼻涕。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一，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饭店资讯。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4943446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。由彭丽执导兼编剧、徐晓明监制的萌宠萌娃大电影《小狗奶瓶》将于2月2号全国公映。今天，片方曝光了一支特殊的推广曲 MV， 由狗狗开嗓唱歌演绎的经典儿歌《找朋友》让人耳目一新。除了影片中新权演员奶瓶实力出演，这支 MV 还迎来了叱咤电影圈多年的马达加斯加亲情加盟助阵。郭富城在贺岁电影《西游记女儿国》在演孙悟空，但特技化妆让他的皮肤敏感，瘙痒难挡，敏感药膏全程陪伴左右。他笑言，如开拍第四集，不再做孙悟空，改做唐僧吧。由姚晨主演的都市题材电视剧《都挺好》于昨天开机，该剧讲述了职场金领苏明玉在孤独扭曲的环境中长大成人的故事。姚晨表示，这一角色不仅有职场女强人的干练，还有面对家庭时的复杂情感。王源将出演古装 IP 剧《大主宰》，饰演少年牧尘一角。该剧预计3月底开拍，拍摄周期150天。据了解，这次是王源首部领衔主演的古装剧集，也是他首次主演挑大梁。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9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，来到1月18号周四晚上的爱得更九点。这样一档电台点歌节目，你有多久没有听到了？如果你还对于点歌这件事情保有一份复古的浪漫情怀，可以登录新浪韩丽微博，让我来帮你传递这份祝福吧。 怀念从前日子，可天真离开时你却没说一个字，你也只是挥一挥手想扔掉飞，只说是人生必经的事，就和他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。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，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，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？这问题来不及想，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。全广西宁夏河南山东贵州云南的小镇乡村，曾经

重来又怎样？让你的心在我心上跳动，每个逐渐暗下来的夜，一起走过，等到黑夜翻脸之后，会是新的白昼。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、 美酒、 健康的养生品。